位以成行不同，何况更明二一四一。咁啊，第一段经文咧就系、若言可总字嘅第二波，名为借喻显理，就系、借呢个太虚空个譬喻。咁啊，譬如呢个湛然妙觉明心嘅道理，咁啊，其中就以呢个群气譬如六根，咁啊，义空咧就譬如六根见闻各知之性，嗱，咁啊，太虚空体非群气啊，但系义不外比群气发挥，所以每一个器皿里边都有呢个空位，所谓指一个器皿之空位啊，就唔系比个器皿之空位，咁啊彼此呢个空位唔同，但系呢个空咧本来就系一，所谓大嘅器皿又系叫做空啊，小嘅器皿又叫做空，你圆嘅器皿、方嘅器皿、长嘅器皿、短嘅器皿，虽然咧系不同，但系呢个器皿里边个空位啊，同时都系一个虚空，就系、譬如我哋再见又系叫做声，再耳亦系叫做声啊，乃至再身、再知、再意，亦名为叫做声啊。所谓六根虽然系不同，但系同一个湛然妙觉明性，我话如太虚空就参合群气，咁啊太虚空咧本来就冇大小彼此之分嘅，都系一个空位，但系由于佢参合群气啊，佢就参合咗好多嘅大嘅、小嘅、长嘅、短嘅，或者四方三角嘅群气咧，挂响呢个太虚空嗰度。嗱，咁啊，太虚空就譬如个湛然妙觉明性，咁太虚空非是群气啊，而挂到有群气响个太虚空之处，咁啊，群气就譬如呢个六根。所谓参合者咧，就系、由呢个六所谓分与湛然妙觉明性啊，就为视就为听，为觉就为察，咁就叫做太虚空参合群气。即系游戏就形意啊，明知而空。嗱，咁啊，由于群气呢个外相不同，有大小长短的分别，所以每个不同器皿里面它自己有这个种种不同形式的空位，那么名为它的异空。那就譬如由这个尘境不同，所以有这个事情过法的区别，只就是名为真起妄，而有六根啊，所以下文话言依一精明，就分明六和合。不除气就观空，就说空为一。嗱，咁我哋除咗呢个虚空嗰啲器皿啊，咁啊，通通嗰啲器皿里边个空位咧，都归翻于呢个太虚空啊。就无所谓长空、短空啊，四方空以及三角空。咁啊，既然都归翻呢个太虚空啊，所以我哋说呢个虚空咧，就系、唯一，就系、一个虚空。咁啊，初句去气观空，就譬如咁啊，六已经消亡。咁啊，其次啊，第二句话说空为一咧，就譬如犹未亡一，就系话我哋反往归真之后啊，但系六根都虚极啦， 咁樣你又算唯一啦。佢話比太虛空就雲何為月，為同就不同，何況更明啊？就是一非一。佢話在呢個太虛空裏邊，咁無所謂同與同不同。咁樣如果你話佢係同，但係佢哋遊戲形意啊，就未知而空，你就不能説佢係同啊。啊，咁如果你話佢不同，咁咪有種族唔同咯喎。啊，但係佢就的確咧，只係一個太虛空，所以你就唔能夠説佢係不同。所以何況生命就是一非一啦，你唔能夠説佢太虛空係一，因為佢的唔確啊，佢遊戲形意就未知而空啊，所以唔能夠説係一啦。咁啊！但系你又唔能夠講話非是一喎。如果你話佢非是一，咁啊當然就係有種種唔同，但係佢始終就係一個咧太虛空啊！咁又不能講佢係非一啦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個湛然妙覺明心啊，你唔能夠説佢係同。因為佢係用中相背啊！啊，你又唔能夠説佢話非同，就因為佢係正中相知啊！咁不能説話是一非一。你話呢個湛然妙覺明心啊，係一，但係佢又六用不同啊！咁啊，如果你話佢非一咧，但係佢哋用中又相背啊！咁啊，所以咧，你説同，你説非同啊，你説一，你説非一咧，都唔可以啊。咁就譬如我哋正道化解脱語，我話虛空不生之時，咁啊説一、説二、説同、説非同啊，都唔可以啦。我話執語了之，六受用根即亦復如是啊。此就是若言破总事的第三科，名为他们语法语，就是语这个太虚空非一非多，但是由于参合尘气啊，就有这个二空。那就譬如这个湛然妙觉明心啊，它非一就非多，但是由于六尘隔月，佢就妄如一波，所以佛话语个了知六种受用根啊，都亦而虚空，所谓参合尘气一样，非幽冥暗等嘅二种相形，于妙缘中就念暂发现见性嘅影色，即是成根。根源的目为清净四大因明眼体而葡萄朵，不受根四尘就流入分析。咁啊，是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广时嘅第二科，名为若行相别事。嗱，咁啊，科名里边嘅意思咧，好隐晦嘅。咁啊，其实咧。就是真真正正解釋，所謂由無始來是顛倒無替啊，就故於圓上是一六而生，咁啊證明呢個六根嘅生起之由，就是由於民真起我，即心而發和合而成，咁啊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就是明。重新起網六用的天覆，就是說迷真起網而有六根，那麼六根覆覆行於自境，不能行於他境，例如眼只能見，那麼覆行於這個色法，那麼若是說這個耳根，那麼它就只能夠聞音聲，佢就局限於呢個聲法，若是話呢個鼻 只是闻这个香臭啊，那么就着陷于呢这个香臭之气。那么这个舌根呢就能尝这个味尘呢，那么就着陷于这味尘。那么这个身根就能够过速啊，那么它就着陷于这个速尘。那么耳根呢就能够了知一法，那么着陷于这个法尘啊。所以六根就为个六尘所隔，咁就不得自在。咁又分两科，现在初一科就系别是生起之由。咁又分为六科，现在初一科就系是眼根摄相，就系话眼根本来就系烦恼结啊。所以叫做眼根摄相，就是证明这个眼根生起之由。那咁啊，始终个文咧就似乎咧就系略啲，咁啊就应该咧在呢一段文之前，就系有两句所谓云何无结，系颠倒轮替啊，就故于原间。是一劫而生，呢一段就升起之文。咁啊，向下咧就跟住一节经文啦。咁啊，又明暗等嘅二种性缘。嗱，明暗啊，所谓正觉必明，妄惑明觉就属于呢个明嘅开始。佢话空寂暗中。都有暗之处啊，但系最初嘅境界上，即系自心嘅相分。第二种就相应，就系说明啊，呢个明暗乃系相对待啊，有明就冇暗啊，有暗就冇明，所以明与共暗咧，二相咧系相待，咁佢哋二种就相应啊。咁亦可话说为二种咧，系相离，即系有明无暗，有暗无明。咁啊，说佢做二种相离咧，亦可以。我话于妙言中，就系念三个法现啦，就系始终个妙言。咁啊，即是咧个能见分。咁虽然闻真起妄，有呢个能见分啊。但是他尚未曾与这个境界合之时，仍然呢是妙缘。现在由于这个明暗二尘引发这个湛圆妙觉明心，发出这个妄见，那么属于呢是由境地引心。这见经的影色呢就是由这个能见之见。咁啊，反映咧呢个妄色，只系属于咧系由心取景。嗱，咁啊，上文于妙言中念暂发现呢个念字，始终见精影色呢个影字。嗱，念与共影咧呢两个字嘅意思啊，就系与呢个前文所谓相识妄成呢个识字咧。的意思同一样啊，就是由这个能见相与共这个所见相啊，那么能所异化和合彼此呢是交织而成这个眼根，所以说结识成根啊，能见之见难取这个明暗二尘，那么色心和合而成这个眼根。咁啊，此个眼根咧就唔系我哋平常呢个粗俗嘅眼根，属于呢个正二根。所以话根源就目为啊，系清净四大，说明呢个眼根唔系呢个粗俗嘅四大，属于呢个正二根嘅清净嘅正二根。就一定要这个无漏天眼，然后先至见，因为我的平常这个根是属于这个粗俗 四大，始终个正义根咧属于呢个天地四大，咁啊因此就一定啊要呢个无漏天眼，先至可以得见啲最初呢个正义根嘅生起之由。呢、这个正义根就唔系呢个肉眼所能见啊。所谓因为个眼睇，只就系显呢个眼根呢个名字，我哋叫佢做眼，所以话因明呢个眼睇啊。所谓如菩萨朵，只显其相啊。咁啊，正义根咧就系圆圆长长咁嘅形，所以啊，呢个浮尘根咧。咁啊，亦都系咧咁嘅形状，都话如同啊呢个葡萄朵，我哋嘅眼咧系咁长，咁啊带有少少弯弯，咁啊亦都系似多似长圆形咁嘅，就好似嗰啲葡萄朵一样，只系属于呢个正义根个虚妄相。嗱，咁啊呢个正义根既然系圆形啊，所以浮尘根咧就亦都系圆形。佢话浮身四尘就流入分析啊，只就显其作用。既然有呢个正义根，就亦都应该啊有呢个浮尘眼根啊。呢个浮尘眼根以呢个色香味触为所成，以地水火风就为能成。咁啊，阴中就拿呢个色尘为体。咁啊，以色尘咧，就唯有好结咗个好缘，所以不其缘而流入于呢个色尘，所以呢个眼佢个作用啊，只系见色，唔能够超越过呢个色尘，就所谓闻真善妄啊，而有呢个眼根，即由动静等就二种相激。于妙言中就念赞法听，听经就影经，卷经成根，根源就木为清净四大，因明以体而生短业，浮身四尘就流入分经，此就别是生起个第二科，名为自耳根嘅舌相，就系、是、开始的耳根，最初生起。这个事项那么由动静等就二种相激，动静就属于阴经营的，我们有经的时候就名为叫做动，那么如果无阴经那种事呢，我们叫它是静，就属于最初的境界上，又是一念不觉而起，名为叫做动，咁啊，动久就成精。咁啊，意味话，由于呢个有精以及冇精啊，所谓动静二种嘅精神彼此呢个鼓动，名为叫做二种相激。个于个妙中就念赞法听，系由于呢个动静二种相激。引动这个湛圆妙觉明心，发出这个听闻声啊，咁啊属于由境咧就牵心，咁啊听声就影声，就系呢个听闻声，又反映于呢个声，属于由心嘅取景啊，咁啊点声嘅成根，只就属其果，就系话。卷取呢个动静二尘，咁啊色心二法和合而成呢个耳根，咁啊根源就木为清净四大，此就是其体，系属于最初呢个正耳根啊生理之由，咁啊因明嘅耳体啊，咁啊出呢个耳根咁明，我哋叫佢做耳根。就如呢个身卷叶啊，咁啊耳根形貌咧，好似嗰啲荷叶啊，咁啊啱啱卷起，咁啊开始咧放啦，但系未曾放得晒啊，嗰种嘅形貌，嗱咁啊我哋嘅耳仔咧 外表呢一片肉啊，就似得咧係呢個新鮮個荷葉一樣。個浮根四層就流入分析啊，此就顯其作用啊，亦都顯示佢個形象。咁啊，既然有呢個正義根，咁啊一定就有呢個粗俗嘅義根啦。咁啊，但係一中就攬呢個色塵為體，與呢個色塵為友好啊，所以不情願咁就係奔入於呢個星塵，永遠啊不能超越過呢個陰星嘅範圍。咁啊，佢就浮根咧係四塵啊。是流入分於呢個陰精，佢由空執緊係二種相法，於廟宇中呢三十八咒受精影響，蠟香全身根源木為清淨四大啊，係因靈四體而相隨走，個浮根四塵就流入分香。此一段經文就係別生起之由嘅。第三科叫做是地根的思想，就是说开始这个地根所谓最初生起的思想，就由通则等的二种相法。那么通则呢就不是这个地根所地之境，那么要有这个浮尘根先至有这个通则，所以始终这个通则呢就是指最初这个境界上所谓一念不觉背昧为空，那么既然空没有阻滞的嘛，就是为最初的通常。那么结暗就为色，既然是色法就有障碍，那么属于最初这个色相，现在是由这个通色而上，那么彼此的相互以共呢是引发为二种相法，在于妙如中的念暂发咒啊，就是有这个境界上，那么引发此个暂如妙心中，那么发出一种的咒文性啊，只是叫做由境，就是引心的咒经的影响，就是由此这个咒文性反映於呢個香塵啊，就屬於由心取景。個蠟香就成根，此就顯示呢個果實，就係呢個受性蠟取呢個香塵，色心和合啊，而成呢個地根。咁啊，根源就木為清淨四大啊，此就顯示其體屬於咧呢個清淨四大。就唔係一粗俗四大啊，屬於呢個正義根，要無漏天眼先至可以見得到。因為陰靈嘅鼻體就出佢呢個名字，叫佢就係個鼻，佢就如雙垂爪。嗱，乜嘢叫做雙垂爪咧？咁啊，嗰啲貓同嗰啲狗啊，咁啊，如果個背後啊，即係後邊。兩隻腳屈埋一坐低咧，咁個前邊嗰兩隻腳咧，咁啊平排咧，咁啊動起啊，好直嘅。咁啊，但係佢嗰啲爪啊，貼住個地下嗰處咧，咁啊叫做咧係雙垂爪。咁啊，我哋個鼻咧就有啲似，我哋嗰個鼻嗰嚿肉啊。就是似得咧，嗰啲貓同狗佢坐響住嗰陣時，咁啊前邊嗰兩隻腳咧伸到直，咁啊佢個爪嗰時嗰嚿肉咧，咁啊似得我哋個鼻啊，咁啊佢就雙鼻爪，個浮根四塵就流入芬香啊，只就明佢呢個作用，咁啊佢因中攬呢個香塵為體啊，與呢個香塵結為呢個友好。所以不其然是流入芬香，而不能超越于这个香尘，为这个香尘之所局限，就由甜变粉二种相差，烟料而中烟散的发上，常经的影味，搞味的成根， 根源木为清净四大一门摄体而疏染月，个浮生四层就流分离，只就是是生起之由个第四波就系是呢个摄根嘅摄相，就系、是、开始呢个摄根最初生起嘅摄相，嗰、那个由前边等就二种相差。嗱，咁啊，摄根而动嘅时候就叫做甜啊。咁啊，知得呢个酸甜苦辣嘅，就名为佢就变。咁啊，又话因而立行，就名为佢就甜甜的嘅甜咁解。咁话无同二中嘅痴而成意啊，就名为佢就变。咁啊，现就系由呢个甜变。二种的妄尘相差，佢话于妙中嘅拈三的法相，就系、是、由呢个前边二种妄尘相差，咁啊引动啊呢、这个湛然妙觉明心，发出一种嘅滋味性，咁啊由境而引心咯、哦。咁啊常经地影味啊，就系、是、由此呢个滋味性。反映于呢个味尘，咁啊属于由心取景，此就系明啊！呢个生起之由，个假味嘅成根，此就系明果实，就系呢个滋味之性。咁揽取呢个味尘啊，就话即心和合而成呢个舌根，此就系明呢个舌根嘅内由，根源嘅木为。清净四大啊，只是显其体，就是话不是呢粗俗四大，属于呢个四根啊。清净四大是无漏天眼，方能见。咁话因明的摄体啊，咁啊缩住佢呢个名叫做摄体。咁话如初演月啊，只是出自佢呢个形象。嗱，咁啊呢個初演月咧，咁啊大概咧或者初十啊、十一啊咁樣，咁啊呢月咧佢就未曾圓喎，但係佢又唔係彎彎啊，好似一條咧，咁啊長長地咁，就等於話一個圓嘅月咧，咁啊冇咗兩邊嘅左右，咁啊淨係留翻中間啦，咁啊豈不是一條長長咁嘅樣子咧？咁我哋嗰條舌根嘅形象咧，亦係一樣啊。咁啊，長長嘅一條，但係佢就唔係圓滿嘅喎，所以好似一個月咧，冇咗個兩邊一樣，只係長長咁一條。咁啊，叫做初圓月啊。個浮根四襯就流日分離，只就顯其作用啊，就係陰中攬微塵為體，與呢個微塵為友好啊。所以不其然而流入分于微，咁啊呢个舌根咧就永远啊不能超越于呢个微尘，就为呢个微尘之所局限。佢由离合等嘅二种相摩，为于妙如中嘅拈赞法觉，各边嘅影曲全曲嘅全根。根源木为清净四大，因明身体而腰鼓爽，浮根四尘就流日分出，此就是别是生起之由嘅第五科，亦就是生根之相，就系开始生根，最初生起之相，佢由离合等就二种相摩，就话有能有可。一定是有离地有合啊，系属于最初嘅境界上。各位于妙如中就拈赞发觉，为由呢个离合嘅境界上引动呢个湛然妙觉明心，发出一种嘅知觉性啊，咁啊属于由境嘅引心，合觉边嘅影曲，咁啊呢个知觉性反映于呢个曲尘。啲由心嘅取景啦，佢话填蓄成根啦，咁啊填取呢个蓄尘，就话心境和合啊而成呢个生根。 咁啊，根源嘅木为清净四大啊，只就显其体，就唔系呢个粗俗四大，属于呢个清净四大嘅正二根，要无漏天眼先至能够见。咁啊，因明就身体啊，咁啊出其名，我哋叫佢做身体，好似乜咧？咁啊，如呢个腰鼓爽就显其相啦。咁乜嘢叫做腰鼓爽咧？呢个腰鼓咧就似得啊，我哋中国北方有所谓叫做凤阳花鼓。嗱，咁呢个凤阳花鼓咧，佢个腰就好窄嘅，咁啊上同埋下边咧都系阔嘅，咁即系等于话呢个鼓咧，佢系高身嘅形状。咁啊头耳共个底下咧都系阔大，但系呢个腰个地方咧就好窄就好细啦。咁啊佢哋腰鼓爽，嗱我哋嘅人嘅身体咧都系一样啊，不管个肥瘦都好，都系上身同埋下边呢个臀部啊都系突出，都系阔嘅。啊咁啊，但系呢个腰个附带嘅地方咧，个总系凹落嚟嘅。咁啊，似得呢个凤阳花鼓一样啊。所以佢做如同呢个腰鼓爽，佢就浮身四寸就流入身腹啊，只就显其作用，就系话因中揽呢个促尘为体啦。所以就以呢个促尘结为友好啊，所以不其然，呢个身根咧就系流入于呢个促尘，咁啊不能超越呢个促尘啊。就为呢个畜尘之所局限，咁为人生灭等嘅二种相续嘅医疗言中，念暂发现知经影化滥发其根，根源嘅木为清净四大，就因明意思休不见浮根四尘，就流入之化。这段经文呢就是别是生起之由的第六波，就是如这个二根的结相，就是开始二根结成生起之相，即由明暗等的二种相续。那么所谓明由生灭等二种相续，那么生灭就是最初的境界上，所谓一念妄动啊，就名为佢就生。咁啊有生咧，就一定咧系有灭。咁所以话由呢个生灭等咧，呢两种啊相续不断，就依妙缘中就念暂发现，就系由呢个生灭二种嘅境界上，咁啊引动啊呢个暂缘妙觉明心。由是发出一种叫做妄知，就属于咧系由境显心嘅知经嘅影化，只系由心取景啊，就属于呢个二根生起之由嘅滥发嘅成根，只就明其果，就系话滥取呢个法，咁啊心境和合运成一起啊，咁啊结成呢个二根。佢话根源就木为清净四大，咁就显其体。既然系清净四大，当然就唔系呢个粗俗四大。咁啊，清净四大咧就要呢个无漏天眼先至能见。佢话因明就意思啊，只就立其明，呢二根咧就思量，咁佢哋意思。佢话而哋优质见啊，咁啊形容佢呢个相。嗱，点解佢哋忧失见呢？就系话前来个五根，所谓眼耳鼻舌身，佢个外表咧都有对呢个形貌嘅。所谓眼耳葡萄朵啊，咁啊呢个耳咧好似呢个身点耳，鼻好似双垂角啊，舌咧就好似初掩耳，乃至身根咧。就如同呢个腰鼓爽，咁所以前来五根啊，都有佢呢个外表嘅形貌。咁啊，所以第六呢个二根咧，咁啊亦都有佢呢个形貌嘅。咁啊，佢系乜嘢形貌咧？ 就叫做幽室宴啊。幽就系幽暗，室咧就系屋里啦。好似咧呢个幽暗屋里咧能见物一样，就因为呢个已经沿呢个五尘射落影子之前，佢虽然咧系沿得清清楚楚啊。但系前五根咧，佢就冇法子咧，能够见到呢个二根，即系话前五根咧系圆唔到呢个二根，就好似一个人响呢个暗室嗰处，能够见到呢个外面嘅人物，但系外面嘅人物咧就睇唔清楚啊，睇唔到咧呢个屋里边嗰个。咁就明白他们如同啊，这个幽室见物一样，他能见人啊，但是别人就不能见到他。个浮尘四尘就流入分化，只是明其作用啊，就是因中揽这个化尘为体，以化尘之为友好啊，所以不其然是流入分于这个化尘。不能够超越这个法尘啊，就为这个法尘之所局限。那么以上六段经文就是一种解释，所谓由无始来是颠倒轮替，就故于原则一六而生。那么说明这个六根之法是由这个色心意法和合而妄成。那么有根就当然有我哋呢个身体啦，就属于最初呢个人生观。咁啊，后来由六根吸取六尘，以起分别。咁啊，分别就作业啊，由作业而流转生死，有我哋呢个体，不论佢为人为畜啊，呢、这个就属于后来嘅人生观啦。咁啊，说明六根就系妄有啊，非。真有，咁啊，若是话我哋真修实行啊，发生效力之时咧，咁啊呢个六根就成为乌有啊，所以正道之后，正道呢个清净法界之时，所以一根都周遍法界，咁啊阿难，佢话六根就由彼觉明，就有明明过。则俾佢升了，烟网发光。至于今离暗就离明，就无有见体；离动就离静，圆无听真，无通无失，就受性不生。非变就非田，常无所出；不离不合，就各速本无；无灭无根，就了知安记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。就是明迷真起妄六用天局的第二科，这个总是天局之上。那么这一科的经文呢，就分为两段的，从阿难而至六根开始，那么叫念妄发光，就是说明他啊迷真起妄。由于妄尘引这个妄心，由这个妄心而揽取这个妄境，那么妄心妄境和合而成六根啊，就是属于这个六根的生理之由。那么从是语语今就离暗离明，就无有见体。那么以下呢，就是属于啊。离尘就是无这个真神体性，咁啊，所以此一科咧，如果啊详细嚟个解释，咁啊应当话咧，佢就总结就系离尘无体。咁话阿难，佢如是六根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六根咧，唔系话天然而有嘅。咁啊，既然系天然而有啦。咁啊，六根又点样来咧？佢话由彼觉明，就由明明觉；失彼精了，就拈网发光。就是、由彼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โกะหนึ่งนะโกะหนึ่งนะแต่ติดเสียจางหยิ่งหลิวโกะหนึ่งซ้ำให้ทิ้งสิ่งสักสิ่งที่กระจายหยิ่งหลิวโกะหนึ่งซ้ำทิ้งสิ่งสักสิ่งอ่ะให้ซึ่งจังกับซึ่งมองตามในไหวนี่กระจังมองชี้ฟ้าชี้สอนนี่สอนสองชี้นะจะให้ติ้วเหนี่กระจายหยิ่งหลิวโกะหนึ่งซ้ำตัวเหย่าตีโกะหนึ่งก็เหย่าหนึ่งจำหนึ่งโกงอ่ะจะให้เหย่าไม่ตีปุ้นโกงอยู่หนึ่งติดสิงอ่ะยู่เหย่าสองหนึ่งยิ่ง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ทำจะมองไหวจำหนึ่งโกงอ่ะทำหักหมายจะได้เหย่าหนึ่งจำหนึ่งโกงจะให้เคยโชว์ยักดินปะโกงกำโบหนึ่งยิ่งเจ้ากระชับตีกระซึ่งเหลียวก็มาตัวจิ้งหลิวนะจากสุขจิตยิ่งปัดยิ่งกันเดียวเหม่ยตัวจิ้งส่งปัดจับมาอีแขนหนังก็กามหลิวอีขี้ยิ่งจะว่าซักนะจากจิตหนึ่งนี่ก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ซ้ำจะปูนหมูซ้ำจริงนะตัวยัดให้คุยซี่ให้ซ้ำหังชีนี่ตาในยิ่งจะยาวยิ่งยันว่าเหนียบตัวมันยัดลีปักกอกอ่ะน้อยให้เหย่าเล่นนำจีเชียงอ่ะน้อยให้เหย่าเล่นกระโจีจีฝ่ายก็มาซ้ำถึงเหล็กเหี้ยก็มาซัดจ่อเล่นกระชิ่งจีจุดเดียวเล่นกระโจยองเขาเสียเป็นหยันอ่ะคนเหย่าเล่นงานแดงก็มาซัดจ่อเล่นกระชิ่งจีงานกระโจยองอ่ะก็มางานกระชิ่งจีจีฝ่ายก็มาปีนห้องเชิงเจ็บสองทีนให้ทีนห้อยห้องสมาห้องขี้ยีดีหมูฟาจิตฟันหอยนะเคยนี่ก็กายหายก็มายืนใจเหยาวี้นี่ก็อย่างงานเหยาแดกก็จะตามทีของฟ้าเคยจะทีนโตนี่ก็ทิ้งจิงห้อยห้องก็มาสัตว์ต่อนี่ก็ทิ้งจิงงานก็จบยงก็มาทีนว่าถึงยักษ์ดีปักเกาะมองตรงก็มันดอยเหยาหนังจีนนะจังดอยเหยาสอพินจะซักก่อนนี่ก็เจ็บจิ้วปักอยู่นี่ก็จังยองจิ้งไหวมองยองนะก็มันจะต่างจีนมองเก่งจะปักจีนจังห้องก็วันลี่นมองจะฟ้าก้อนอย่างยี่นี่ก็มองเก่งก็มันลี่นนี่ก็หนังจีนซ้ำฟ้าทับหลบหลงมองก้อนจิ้งเหยียดจีนมันเสร็จทุกตัวจีนก็มาเข้าไหลยาวยาวนี่ก็หลบจงมองจ้องอ่ะให้ลามเฉยนี่ก็หลบจงขันเก่งก็มาคิดซ้ำยีฟาหัวหักมาอีสิ่งนี่ก็หลบกันก็มาซอยนี่สีกุยกิ้งเหมือนนะจะให้ขี้เชียงอ่ะหลบกันซ้ำหิสี่ยาวก็มาเฮืองหาแล้วจะซ้ำซ้ำ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อ่ะสายสิบตะวันเลยขันจำโบไถละก็ว่าสีก็ว่าเล่งง่ำเล่งหนึ่งจำโบเหย่าจีนไทยจะให้ว่าจุยโชเหย่าด้วยกับมองซ้ำยีลาด้วยกับมองขันจึงไหวด้วยกับงานกันแต่ก็ไม่เหย่างานกันนะสีเหย่าด้วยกับจีนจริงยกชวนเลยห้อยด้วยกับเล่งง่ำก็มาซ้ำยีเก่งสีเลยกว้างให้ก็ดับปั๊บเล่งก็จะงานกันหมูงานกันเหยียบต้มหมูกินเสร็จก็มาหยิบซักนี่ก็กินเสร็จเฮ้ยจอดตีนโตนะมาให้ไปฟานเหยียบนี่ก็จางหยิบเหลียวกบหนึ่งซักจะหูผีเยาวหยันนะยงนี่ก็ไหนไปโจเพ่งก็มันนี่ก็เพ่งเสร็จจอดเยาวนี่ก็เพ่งห้องอ่ะก็มันเหลี่ยงจอดนี่ก็เพ่งจำหมูนี่ก็เพ่งห้องจอดหยิบหมูเพ่งจะเหยียบต้มหมูเพ่งห้องอ่ะก็มันยิ่งจะก็จะถึงห้องเขาปีนโตแล้วเขาจะไกวยืนนี่ก็ทายห้อยห้องจะอืมให้ถึงนี่ก็มันยิ่งจะหลบกันนะจะหยิบปกอีที่เขาทีนี้นี่ก็ห่มหม่องนานปะทั้งพวกหลบตรงไหนก็มันโตสิงหลบตัวแผงนะก็มันยิ่งจะยืนนี่ก็ห่มไหนโตสิงก็ห่มแผงก็มันเหยาเนี่ก็ห่มถึงห้องอ่ะหนึ่งห้องนี่ก็ห่มไหนตำโบจ้อนี่ก็ห่มแผงก็มาเย็ดต้นหมูจ้อนี่ก็ห่มจะถึงห้องต่างมาตักยีถิ่นนี่ก 佢就歸化呢個太虛空啦。咁啊，現今以心法攬呢個明暗的法而成眼根，離開呢個明暗，亦都冇呢個見性，但係不至此滅，係歸翻於呢個湛圓妙覺明心。咁就叫做事已如今，離暗離明，就無有見體。